殉道篇第十章。一个死苍蝇能败坏一碗制香膏者的香膏，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智慧人的心倾向右，愚人的心偏向左。愚人连在走路时也是无知，并称众人皆糊涂。若当权者向你生气，你不可离弃岗位，因为心平气和能避免大错。我在太阳下见了一件不幸的事，似乎是出于掌权者的错误。愚人占居高位，贵人屈居下位。我看见仆人骑马，而王侯反像仆人一样步行。挖掘陷阱的必自陷其中，拆毁墙壁的必被蛇咬伤，开凿石头的必为石压伤，砍伐树木的必遭遇危险。铁器钝的如不将刃磨快，必费许多气力。成功是智慧的效能，行法术之前就已被蛇咬伤，法术与行法术的人就没有好处。智者口中的语言为人有益，愚人的口舌却自招灭亡。他口中的语言开始是愚昧，最后却是残忍的狂语。愚人只知多言，将来的事怎样人不知道，人身后的事有谁来告诉他？愚人以劳碌为烦恼，因为连怎样进城他也不知道。邦国，你的君王若是一个幼童，你的长官若清晨宴饮，你就有祸了。邦国，你的君王若出身显贵，你的长官若宴饮有时，只求养身不为快乐，那你就有福了。屋顶坍塌由于怠惰，房屋滴漏由于手懒。设宴是为欢乐，酒可使生活愉快，钱能应付一切。在床榻上不要诅咒君王，在卧室内不要咒骂长官，因为空中的飞鸟能传音，有翅翼的能传话。